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114集，抵达苏州。汤范一笑，指了指旁边的椅子，坐吧。你有了秀才功名，为何却又不去考举人，反倒四处游历起来？难道想弃文从武，效仿班超投笔从戎不成？ 在下倒想投笔从戎，奈何当朝不比汉代，武将若无功名傍身，终归只能低人一等，甚至处处看文臣的脸色行事。 陆灵犀大大方方地坐了下来，他看了唐范一眼，见对方并无不悦之色，这才继续： 我并非在抱怨什么，更不是说文臣就不好，只是武将地位一位低下，真正能知兵懂兵、文韬武略的文臣毕竟少数。在下想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正是因为如此，才更要多长些见识，免得以后就算考取了功名，也只能沦为纸上谈兵的庸碌之人。 大善，能有如此志向，又能付出实践，足见不凡，相信你往后必然能有一番成就。陆灵犀顿时眉开眼笑， 多谢大人赞赏。我 他刚想接着说，便见外头来了一名船工向唐范汇报： 大人，方才那名落水的女子想过来向大人和这位公子道谢。 照理说，那样角色的一名女子，但凡男人都不会不想方设法再见上一面，更何况对方是为了道谢而来，再正常不过，根本没有什么理由拒绝，也不会有人想要拒绝。我就不见他了，若是你想见的话。 大人，在下救人乃举手之劳，并没有要别人道谢的意思，我也根本就不想见他。 唐范见他回得太快，不由调侃：就算想也是人之常情，你只管去见就是，我又不会怪罪。 大人，我真不愿意见他，能遇上您，又能当面向您请教，与您畅谈，乃是三生幸事，在下如何还有空搭理不相干的旁人呢？ 唐范见他英俊容貌登时蒙上一层焦急，再无先前的淡定，心下有些好笑，觉得陆灵犀估计是还没开窍学会欣赏异性。对这个大方磊落又不失少年心性的陆家子弟，他其实是颇为喜爱欣赏的。唐范对船工道： 让他不必过来了，安生休养便是，没有人想要他报答，也不必多礼。 船工应下退了出去，不一会儿便又回来了。谈性被打扰，唐范和陆灵犀都有些不悦，船工见状也是惴惴： 大人，那女子道她是父母双亡到苏州投亲的，因为只有丫鬟相随，担心再出现方才那样的情形，所以希望能够求大人允可一路尾随大人的官船，除此之外绝不多加打扰。 这个要求倒也不算过分，孤身女子行走世间，为了自保使出小小心计不算什么。唐范既然对他无意，也就没有操心深究对方身世的兴趣，便答应下来。那女子果然也就没再过来打扰了。陆灵犀却是个妙人，唐范本来看在他乐于助人又毫不鞠躬，而且还是陆家子弟的份上，与他多聊了几句，没想到对方还是个健谈的，且妙语如珠，时常有令人捧腹之语。又因这两年四处游历，见多识广，正好与唐范谈到一处去，二人一见如故，一聊竟然就是大半夜。快到天亮时，陆灵犀才依依不舍地告辞离去，称呼已然从大人 变成了唐大哥。天亮之后，唐范他们的官船也没有多加逗留，而是继续启程。在途经常州、无锡等地之后，官船终于抵达苏州府。下了船，唐范等人又从常熟坐马车前往无县。苏州府辖下有常熟、无县、吴江等县，其中吴县乃苏州府治所，毗邻吴江县，二者都在太湖边上，只有一字之差，却是两个地方。唐范离京南下，朝廷自然会下发公文通知地方官。等他们一行到达吴县时，苏州知府胡文藻早已带着属官顶着烈日在城外迎候。论品级，胡文藻与唐范皆为四品，但唐范毕竟是钦差，胡文藻虽不必自称下官，但亲自出城迎接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，见到唐范时更是热情有礼。苏州乃富庶之地，苏州知府更是肥差，与那些穷府穷县的官员不同，身为苏杭两地的父母官，天生就有充足的底气和本钱。胡文藻能如此之礼，唐范当然也不能过于拿瞧。二人初次见面不多一会儿，就已经互相称兄道弟了。胡文藻向唐范介绍了随同前来的属官，末了大家都以为唐范也会介绍跟在他身边的曾培与吴宗二人，谁知道唐范却道，一路来到这里我们也有些累了，不知城中可有歇脚的地方。曾培和吴宗没想到自己直接就被跳过了，脸色顿时一阵青一阵白。有东厂这么块招牌镇着，他们走到哪里都是威风八面，连地方官都不敢轻易得罪，怎能想到这次出门竟被唐范忽视得如此彻底。但他们自己也不想想，没有他们先前倚仗身份想要教训唐范，双方又怎会撕破脸？面子都是自己挣的，不是别人给的。曾培和吴宗错就错在将唐范与其他害怕得罪东厂的官员等同论之了，殊不知人家连万党都已经得罪了，再多一个东厂又算什么。胡文藻见状不由迟疑道， 敢问贤弟，这两位是？ 唐范这才露出恍然状， 啊，瞧我竟忘了介绍，这两位是东厂的翻译，过来协助保护我的。 完了，连名字也不说。曾培二人的脸色顿时更黑了，心说谁他娘的光是为了保护你的，咱们还负责监视你呢。 但唐范却没有再给胡文藻开口的机会，面露疑惑道， 怎么还不进城？胡兄可是有何不便之处？ 当然不，唐贤弟快请入城，官驿房间早就备好了。 唐范与胡文藻走在前头，说说笑笑入了城。唐范敢无视东厂的人，苏州府那些属官却不敢。见知府大人忙着跟钦差说话，便帮忙招呼曾培和吴宗二人，并不因他们只是东厂的无名小卒就懈怠。官驿果然早已准备妥当，热水饭菜一应俱全。苏州是富饶之地，连房间里的被子都用的是缎面蚕丝被，轻柔如云朵，可见奢侈。胡文藻亲自将唐范送到上房，本以为已经应付完差事，可以功成身退了，谁知唐范却叫住他，若胡兄无事，不如稍坐片刻。胡文藻一愣，笑容顿时变得不太真切， 这就不了吧，为兄还有些公务要忙，不如改日再说。 唐范看了看外头的天色， 这都傍晚了，论理衙门早该散职了吧。胡兄还真是奉公爱民，还连夜办公。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，最近事情比较忙，那我就少陪了。唐贤弟早些歇息，明日我再过来拜访吧。 说吧，似乎很怕唐范开口留人， 也没等他回答，便直接离开房间了。看着对方几近落荒而逃的背影，钱三关上门，回身责舌： 不知道的还以为后面有鬼在追他呢吧。大人，看来这事儿还真有蹊跷啊。 唐范笑了笑，将倒扣的茶杯翻过来，给自己和钱三都倒了杯茶，有意考考他。说说怎么个蹊跷法？ 您之前不是说杨继和陈鸾二人都弹劾这个胡文藻，胡文藻还上书自辩了吗？照这么说，他岂非比任何人都着急才对啊？怎么看见您要谈正事反倒推避三舍了？ 他的态度是很奇怪，但我们现在初来乍到，什么情况都不清楚，先不必着急，看看再说。 那可好，这一进城立马就能感觉到这苏州府跟北方不一样了，连口茶都透着股胭脂味，难怪人家都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。大人要不要也去尝尝这南地胭脂风情啊？ 什么胭脂味啊？那是你饮者见饮，我就没喝出来。 哎，就知道您肯定不去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里离京城那么远，就算您去了，随朕服食也不会知道呀，小的更不会去告密的。 告什么密啊？关他什么事儿？钱三朝他挤眉弄眼，唐范的回答是直接将人给赶了出去。胡文藻虽然说隔天要来拜访，但实际上第二天根本不见人影。唐范亲自到知府衙门拜访，却被告知胡文藻有事外出，正好不在。这一下唐范哪里还会不知道对方是在故意避开自己。钱三怒了： 这胡文藻可真是不知好歹，大人明明是来帮他解决问题的，他就好像大人是来给他添麻烦的，大人就不该管他。 既然他不愿意见我，那我们就见愿意见我们的人。 谁？ 南直隶巡按御史杨继。 哦，是了，不是说他与陈鸾都弹劾胡文藻不作为吗？如今胡文藻都避而不见，可见心中有鬼。看来这胡文藻果真有问题。 唐范笑了笑，没有说什么。巡按御史并非常驻官员，所以不设府邸，每到一处都是住在官邸，与唐范一样，区别只在于唐范是朝廷直接派下来的，论官职也要比巡按御史高上许多。昨日唐范他们抵达吴县的时候，杨继并未出现在迎接的人群里面。之后唐范问过官邸的人，据说杨继是前往昆山县巡视去了。虽说要见杨继，但唐范也没有在官邸干等，而是带着钱三儿两个人在吴县的大街小巷上闲逛。这一下可乐坏了钱三儿。在扬州那会儿，他要惦记着给唐范买点心，又怕自己不再没人护着唐范，短短一个时辰便跑了个来回，根本不敢久留，更谈不上玩乐。如今唐范带着他出来，可就是名正言顺了。钱三这里走走，那里摸摸，不过也就是看个新鲜罢了。南北风物差异，南方的玩意儿终归要更加精致漂亮一些，这体现在许多点心吃食上，连上头的点缀图案花纹仿佛也要更加细腻几分。两人进了一间老字号点心铺子，唐范让人家掌柜称了两斤各式点心让钱三捧着，他自己则捏起一块玫瑰糕往嘴里送，点点头赞道：还是记忆里的味道。掌柜闻言便笑着凑去： 这位客官说话调子带了南音，衣袍款式又是北方的，想必是离家多年后回来探望父母吧。 掌柜的好眼力，不过这同在大明天下，南北衣袍还有差异的。 哎呀，怎么没有啊？像南方这两年啊，时兴的是鹅黄色， 不管男女老幼，许多人便喜欢做上一身鹅黄尾裳。还有您那玉佩的柳子，也跟南方的打法大不一样。 钱三儿啧舌， 照我看，这玩意儿不都是女子才讲究的吗？难怪人家都说南方男人软兮兮的，感情都讲究用在这上头了。 说完，他就得了唐范一个白眼。钱三儿这才想起，唐范也是南方人，自己可不就是指着和尚骂秃驴吗？连忙谄媚道：“ 您自然是不同的，您的人品胸襟哪能用南北来界限呢？” 唐范没生气，点心铺掌柜倒是不乐意了：“ 小哥啊，你这么说就不对了。南方男人怎么了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我们南方比北方富庶，人啊自然也就活得讲究了。” 钱三儿笑嘻嘻道：“ 哎，掌柜别生气，我就是开个玩笑，我家公子就是南方人，我哪能说南方人的不是呢？就是我觉着奇怪啊，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，这怎么说也是苏州府的治所，怎么反倒比扬州那边还要萧条几分？难不成江南最繁华的只有一个扬州城？” 这一回掌柜却没生气，只是叹了口气：“ 哎，这都是去年那场饥荒闹的，咱们吴县还算好的了，听说吴江那边更惨，到现在都还没恢复过来呢。” 唐范顺势问道：“吴县如今可还有受灾的百姓？”“ 没有了。”“ 怎么没有了？太湖边上不是被淹了吗？今春就能重新种下庄稼了。”“ 不是，他们啊都往吴江那边去了。”“ 这又是为何？”“ 这去年吴江和吴县这两个地方可真是得罪老天爷了，先是春天干旱，这到了夏天又发大水。哎，我有个亲戚啊在城外太湖边上住，他的田地全淹了不说，连房子都给淹了。没办法呀，只好来投靠我，这还算是好的呢。接着又闹起了瘟疫，死了好多人。这官府担心瘟疫散布，就不允许他们进城。不过后来听说吴江那边的粥厂很足，许多人啊就跑到吴江去了。哎，这都是去年的事儿了。去年冬天的时候，听说又冻死了不少。现在已经开春了，应该这情况好很多了吧。 二人出了点心铺子，此时唐范已经将钱三手中那两斤糕点吃得七七八八，连带还喝了掌柜一壶雨前龙井，肚子都饱了七八分。自然那点心钱三也没少吃，不过归根结底还得佩服唐大人人缘好，跟掌柜聊得来，否则后面那壶雨前是断断没有他们的份儿的。钱三儿看着自己手里空荡荡的油纸，又摸摸肚子，有些不甘心：“ 大人，那午饭咱们还吃不吃啊？”“ 吃啊，怎么不吃？”“ 您还吃得下呀？” 唐范睨了他一眼：“怎么吃不下？你要是吃不下就先回去吧，我一个人去吃得了。让我想想，中午吃什么好呢？是松鼠桂鱼呢，还是龙井虾仁好呢？”钱三儿听得口水都要下来了。“ 都好，都好。”